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8月1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亦庄镇举行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文艺演出，全镇的转业军人、军人家属和17个社区的居民代表观看了演出。 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瀛海镇瀛海家园二里社区开展了走访现役军人、慰问现役军人家属活动。 4年3个冠军用血汗浇灌蓝坛荣光，他就是北京人都很喜欢的马布里。8月4号，马布里将会来到大兴汇聚金艺影城与观众互动，推介他主演的影片《我是马布里》。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日前亦庄镇举行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文艺演出，全镇的转业军人、军人家属和17个社区的居民代表观看了演出。这次活动邀请了北京演艺集团为大家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大餐，舞蹈《秦王点兵》展现了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游击队之歌唱出了当年游击健儿机智灵活的英雄形象，小品《恭贺建军》用妙语连珠、诙谐幽默的方式庆祝建军节的到来，魔术、梦幻手彩给整场演出增加了一抹美妙的神奇色彩。歌曲《军营飞来一只百灵》体现了军人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本台消息，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瀛海镇瀛海家园二里社区开展了走访现役军人、慰问现役军人家属活动。据了解，瀛海家园二里社区目前有2户现役军官家庭。慰问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为现役军人家属送去了米面油等慰问品，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并通过家属了解了现役军人在部队的最新服役情况、生活情况和思想状况，对军人家庭为国防建设做出的贡献表达了感谢，感谢他们在祖国建设中做出的无私奉献。 本台消息，7月29号，大兴区第一部本土话剧《大兴轶事》首演圆满落幕。《大兴轶事》的故事发生在70年前的老北京大兴县城，表现了一段旧时美好的爱情故事，一场平民百姓与胡同恶霸之间的激烈对抗。演出过程中，演员们不仅展现了精彩的故事情节，老北京吆喝、遛鸟、说媒、走街串巷卖菜等具有时代感的表演也获得阵阵热烈的掌声。 据了解，5幕大型舞台情景剧《大兴轶事》由北京兴联合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北京正明盛达老北京叫卖艺术团演出。演出结束后，观众们纷纷表示故事精彩生动，演员们的表演十分专业，勾起了很多往事。同时，在场观众也期待有更多的《大兴轶事》这样优秀并且接地气儿的话剧作品走进大兴居民的生活，丰富大兴居民的文娱生活。 本台消息，4年3个冠军用血汗浇灌蓝坛荣光，他就是北京人都很喜欢的马布里。 8月4号，马布里将会来到大兴汇聚金艺影城与观众互动，推介他主演的影片《我是马布里》。曾几何时，北京这个城市是属于足球的，工体和北京国安是无数北京男孩女孩们心仪向往的圣地和永远支持的母队。虽然北京也有篮球队，但是在此之前却并不如足球火爆，直到有一个人到来，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基因，也带火了北京的篮球市场。这个人就是马布里。 如果你面对苦闷的工作和一筹莫展的生活，不知道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明天，我是马布里或许能给你一个答案。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被称为独狼的美国职业男篮球星马布里事业陷入低谷，黯然隐退。在王牌经纪人李楠的邀请和家人的鼓励下，马布里做出了人生中关键的决定，前往中国追寻自己的篮球梦。当坐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背后却是他在美国留下的辉煌和遗憾。重新焕发激情和热血的马布里却没预想到会来到一支没落的球队，遭遇性格各异、士气低落的队友。在去留抉择之间，他对意气相投的教练郑亚雷说出了唯一可以使自己留下来的条件：冠军。迎着所有人的质疑和不屑，带领着这支不被看好的球队，两个拥有共同梦想的男人带领球队踏上了成功概率几乎为零的巅峰征程。 从四海为家到下定决心加入北京队，从起初的低迷到4年3连冠创造北京王朝，马布里在中国篮球职业联赛里书写了自己的传奇人生。影片《我是马布里》全景再现了马布里从美国到中国的一路征程，既有泪水与感动的心路历程，又有运动场上的热血和激情，更有成就霸业的辉煌一刻。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到图书馆借书的时候，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想要借的书馆内却没有，因此失望而归呢？这不，7月27号到29号，在大兴区文化活动中心地下一层，大兴区图书馆开展了"你阅读我买单"的全民阅读嘉年华系列活动，为您打造私人定制的全民阅读盛宴，让您享受任性阅读的无限乐趣。大兴区图书馆副馆长侯燕向记者介绍， 咱们很多读者对这个新书的借阅的需求，然后呢他们是多元化的，然后我们自己采书呢可能是就是以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出发，这样呢可能就是受一定的局限性，这样呢咱们把这个采书跟那个加工的环节我们整个的公开化，让读者在这个过程中能知道我们这个图书是怎么选怎么加工，这样呢方便他们选书的一个这个范围。咱们上架的图书呢都是我们经过我们选择加工上架然后再借阅，副本量肯定是比较少，因为上架就那么3本书嘛，然后他再借可能一本书就是大家都喜欢借这本书就没有了，这样呢他在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3天的活动呢，我们准备了是将近2000多种书，15000册图书，这是咱们选书区借书区的图书，售书区呢咱们还有这个将近1000多种图书，也是将近5000册图书，所以呢咱们总体算下来呢是将近3500种图书，16000册图书，所以这个量呢对咱们普通读者来说呢是比咱们在书库里选书要更这个范围更大一些。而且咱们这次活动的图书呢也是包括少儿类图书还有咱们的成人类图书，这是2大部分图书，然后各大类，然后呢对读者来说呢看书的需求、用书的需求还有以后他们的这些需求，我们都在现场有一定的这个登记，然后对他们那些这个想法我们都在对我们以后的购书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所以呢我们做这个活动呢就是说 让读者参与进来，然后呢我们的工作呢又可能是又下放一些，这样呢是咱们两相结合起来把这个活动呢做得更好，真正成为说你阅读我买单的这个活动。 既然叫做阅读嘉年华，除了现场选书借阅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精彩的活动和服务，比如现场办证、电子书借阅、主题展览、数字资源体验等等十个项目，不管您是男女老幼，总有一款适合您。副馆长侯燕说， 咱们售书区呢，就是说你有些读者可能觉得这本书我就想长时间拥有，长时间自己喜欢看，因为咱毕竟借书呢受借期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就他就可以自己买回去。然后今天的折扣呢也都是畅销书基本都是在八折，所以这个优惠呢还是挺诱人的。然后咱们借书区这块呢，就是通过咱们办联合读者卡一卡通，咱们实行这个借书。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图书漂流，我们也是早上起来准备了有将近40种图书吧，然后有少儿的有成人的，我们对这个图书漂流有一个相应的区域，咱们有喜欢的也可以去那儿进行这个图书漂流，把咱们的这个阅读感受进行传递。 这次的你阅读我买单全民阅读嘉年华系列活动受到了读者们的纷纷响应。两年前就在大兴区图书馆办了借书证的王子彤告诉记者， 原来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用这个借书卡来借书呢？ 原来借书卡就是在楼上， 嗯， 然后你看看你自己的书，然后你拿着去刷卡借。 嗯，现在呢？ 现在从这儿借书的话，这些书都是新的，也可以刷卡借，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书你特别喜欢的话，你就可以自己买走。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近日，家住清源西里的王先生向记者反映，清源路东北口的双层车棚距离自己家卧室的窗户仅有1米的距离，车棚的遮光板妨碍了自家采光。同时，王先生也担心车棚投入使用后的噪音问题，希望通过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及时解决问题。7月28号上午，记者来到清源西里33号楼附近的双层自行车棚施工场地，现场没有施工人员。经过观察，王先生所居住的清源西里33号楼虽然是南北走向，但是楼身偏向西南方向，卧室窗户也是朝向西南的，晴天的时候每天有半天的时间能采光。车棚距离王先生家卧室窗户1米左右。对此，王先生表示，实在是太近了，我家能采光的窗户就这一扇，棚的上半部分高于我家窗户，外围还有一圈植物，以后投入使用，车架的噪音和安全问题也都是我担心的。 王先生告诉记者，大概2周前给12345打电话反映过问题，日前还有一位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问题他都知道了，最近会到实地看一下情况，自己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不影响自己的生活，也能减少对车棚建设进度的影响。随后，记者致电大兴区市政服务中心业务部，得到了与王先生所得相同的回复。项目负责人今天在各施工现场实地看，需要等到负责人回来才能回复。记者联系到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个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接到的问题电话也不止一个，汇总了问题之后，我们会尽快解决回复。但是车棚是建设在市政公共区域的，肯定符合施工的硬性条件。车棚的棚子具有一定的透光性，不会完全遮挡阳光。双层车架的使用也肯定不会产生噪音。负责人说，这么大的工程肯定会涉及很多问题，市政市容委也在全力解决这些问题。 随后，记者咨询了相关律师，他告诉记者，我国现有的规定中对于住宅采光的要求并不高，除非前面的建筑物遮挡得很严实，否则都能满足采光规范要求。但是车棚属于后来增建的，影响到居民生活的话， 居民的权利就会受到侵害。同时，律师也表示，如果不能阻止建设而对居民又确实造成了影响，居民可以要求就采光和噪音等方面给予补偿。 7月29号，由大兴区文化委员会主办的多彩大兴魅力绽放群众文化大赛拉开了帷幕。活动围绕歌唱北京、舞动北京、意韵北京、戏剧北京四大板块，将展开歌曲、舞蹈、曲艺、戏曲四个门类的群众文化赛事活动。这次大赛的预热活动在龙湖时代天街购物中心举办，活动通过快闪这种时尚的方式，将芭蕾、弦乐、广场舞融合到一起，为大兴区的居民呈现了一场高雅艺术与群众文艺相结合的集体互动演出。演出得到了在场观众的欢迎。 快闪一般好像在城里比较多，包括一些宣传活动啊，一些开业啊，包括好像还有求婚在三里屯。大兴这是第一次见到，我觉得很好，同步嘛，就大兴的这种就是乡下娱乐活动越来越广泛，越新颖。 你们这叫快闪是吗？ 嗯， 叫快闪，这是头一回听说，不错，挺好的。舞蹈演员跳得也特别专业。 我觉得这节目就是挺新颖的，然后也挺喜欢看的。希望以后就是有更多的这种形式，然后可以带小孩一起看。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大兴区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周静向记者介绍。 可以说呢，今天这个活动呢，也是咱们大兴基层文化活动的一个引领的一个时尚品。它可以说作为咱们大兴的首闪，方式呢，然后非常的新颖和时尚，更加呢，可能吸引一些年轻人的目光。但是通过今天的活动，可以说呢，更多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也主动的参与其中，也体现了咱们大兴基层老百姓对于基层文化活动的这种热情。我们大兴文北为基层老百姓搭建这个舞台。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风尚剧的活动呢，我们也是分为这个海选场，然后呢，将近有10几场。此外呢，还有这个决赛场，最终呢，把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文化推上呢更绚丽的舞台，然后成为我们基层文化活动的这个明星。也打造呢一批文化的队伍和文化的这个基层文化活动的名人，引领咱们全境文化活动的水平。最终的目的呢，也是为我们创建首都公路文化服务示范区，可以说呢是一种基层文化活动的保障。 本台消息。最近家住亦庄镇上海沙龙小区的居民张阿姨告诉记者，现在我们小区24号楼的居民晚上再也不用担心被吵得睡不着觉了，小广场也又成了孩子和家长们乘凉的乐园。现在很多到这里购物消费的人也对商圈的变化赞不绝口，从墙上随意乱挂违规广告牌匾，到每个商户只留下一个门店招牌，从户外经营占道现象普遍，到门前连杂物都无处找寻，盛放的鲜花和茂盛的绿植点缀了以前光秃秃的道路街面。 从今年荣华街道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以来，辖区重点区域的综合环境不断提升，像这样令人惊喜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着。而这些变化的发生和荣华街道几十位工作人员密不可分，大家看到的是门前街面的整洁，看不到的是他们清理杂物时留在手上和肩膀上的道道划痕，耳边听到的是群众对商圈焕然一新的赞赏，听不到的是商户因为不理解说出的过激言语。50多个日日夜夜，1000多个小时，正是他们辛劳的付出和无怨的坚守，才使这些整改成果得以映入人们的眼帘。荣华街道巡查队阮队长在接受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巡查队队员们近2个月来的工作状态。我的队员每天休息不超过6小时，周末停休，工作时间每天都是17、18个小时。 他说这项工作面临的阻力和工作量都非常大，阻力主要来源于商圈商户的不理解。以上海沙龙商圈为例，尽管整治通知已经提前发出，但商户并不在乎。直到正式开始整治的那天，看到商圈内外街道的巡查队员时，商户们这才感受到了整治的力度和决心。 但是否支持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在取缔店外经营、大排档等行为期间，来自商户的抱怨、过激言辞不绝于耳，偶尔还会发生过激行为。对此，荣华街道做足准备工作，联动城管、派出所等部门，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几次三番不厌其烦地找商户负责人谈话、劝说、讲解政策，默默咽下商户的不解和埋怨，坚决杜绝店外经营等商圈乱象。 商圈乱象的取缔只是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的开端，怎样维持住才是重中之重。每天早上六点，当很多人还沉浸在梦乡之中，巡查队的所有队员已经穿好工作服，到达指定的工作地点，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早晨，队员们被分成几组，分别对街面上出现的早餐摊现象进行制止。因为人数少，中午到了饭点，他们又赶紧集中力量到上海沙龙商圈整治店外经营现象，一忙就是一中午。而留给队员们吃饭休息的时间加起来只有40分钟。午餐一过，队员们再次分散进入各个小区整治垃圾站、摸底小区违建。晚饭时间，大家继续集中力量对商圈大排档现象进行整治，一直到深夜12点才收队。为了减轻工作量，巡查队配有巡查车，但超长的工作时长和工作量还是让每天队员们身上的计步器显示达到了20000步的数字。 而整治工作中连续高温的天气又为这超大的工作量增添了更多艰辛。阮队介绍，在那段每天都是38、9度的高温下，队员们每天都要备上2-3套衣服替换，即使这样，黑色的工作服也被汗渍染成了白色。同时，高强度的工作和天气的炎热也让队员们食欲下降，更多时候大家都是靠流食度日，每日人均饮水量达到10多瓶。对此，阮队长深有感触，他回忆说，我们晚上会给队员们发点高温津贴，以前大家都会买火腿肠等一些好吃的，那段时间大家都改成了买粥回去冰镇了喝。他还说，每天喝10几瓶水，也不怎么上厕所，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另一方面，尽管备足了防暑降温的药品和饮水，几乎每天还是会有队员中暑的情况发生。那段时间，40多名队员中共有10几位队员中暑，队里的4个女生在那段日子也被晒黑了一圈，连体重也掉了4-5斤。 大家好，我叫管振林，今年4岁。 我叫董月涵， 我是王诺希，今年4岁。 那兔子君，今天我和妈妈讲的故事叫聪明的张小明。 我叫马思琪，今年4岁半了。 我是马思琪的妈妈于燕。 我是马思琪的爸爸马小军。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故事的名字是 看人行玩儿小。 下面请您欣赏纪念建军90周年幼儿亲子故事展播。 我是葛振林的妈妈，我叫赵婷婷。 我是葛振林的姥爷，叫赵林。 大家好，我叫葛振林，今年4岁，我来自大兴区又川滩园。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 小兵张嘎，我现在就是张嘎子了。 抗日战争时期，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张嘎和他的奶奶把一位受了伤的八路军侦察排长钟亮隐藏起来，敌人进行残酷的扫荡。张嘎的奶奶被敌人杀害，钟亮也被抓去。张嘎仇恨已极，参加了八路军。在一次伏击胜利后，部队进行转移，夕阳西下，部队来到一个村庄，墙上写着爱护村孟良营，部队就在村头场上集结，战士们互相夸耀着新得的枪，对大白天打了个胜仗感到很高兴。一阵孩子们的笑声传来，在一棵高高的大杨树下，嘎子站在半截树墩子上，正对着一圈小孩兴高采烈地夸耀他的新枪。他说， 看看呗，大家都看看，这张撸的 最棒的1200码，这真家伙可不能乱动，当心走了火，疼眼睛打屁股。 一个黑不溜秋的小胖墩儿直勾勾地瞪着眼睛，看着嘎子手里的枪，简直馋极了。这时候杨小根来了，他对嘎子说：区队长叫你呢，有事儿快去啊。小嘎子高兴地向围着他的小孩们一挥手说道： 好，一会儿就来，等住啊。 于是他跟了杨小根向区队的院子走去，那个小胖墩儿很羡慕地尾随着他们。前区队长见小嘎子走了进来，温和地笑着说： 嘎子，你过来，跟你说件事儿，这个听了以后你可能很不高兴的。你缴获了一支枪，应该上交的，看看交给最需要的人。过去我们很多的同志因为没有武器受了很大损失，现在有了武器了，我们就应该紧着最需要的人，你把你这手枪给交出来。 小嘎子感到了威胁，不安起来，故作老练地抽了两下。 武器是按劳分配的，看谁最需要最急。 小嘎子忍不住了： 区队长，你是要收我的枪吧？ 小嘎子真机灵，你这回猜对了。 小嘎子当真火了起来，筋都爆起来了。 我不给。 不给不行啊，嘎子，这是纪律。 我还得拿着它给奶奶和老中风报仇呢。 嘎子，报仇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是大家伙儿的事儿，你一个人就拿挺机枪也报不了仇，懂吗？ 小嘎子眼里湿起来了，他驳不到区队长，可又觉得实在不公平，心里一急，忽又冲出一句： 我要一不给，你能把我怎么样？ 那可不行，必须得给，革命队伍有组织有纪律的，你必须得遵守。 僵住了，小嘎子看看周围，人们都在对他微笑，可眼里都仿佛在说：好孩子，听话吧，缴了吧。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要是我以后再得了呢？ 那也得按组织分配，该给你就给你，不该给你就不给你，这有组织有纪律性的。 小嘎子不等听完，把枪往桌上一扔： 我不要了。 一抱脑袋，大哭着钻出人群，冲向院外去了。这次的事儿，嘎子虽然觉得委屈，但又不得不承认区队长的话在理。这件事儿过后，嘎子并没有一蹶不振，他反而更加努力，通过革命大家庭的教育和在历次作战中得到了锻炼，张嘎终于成为一个坚强而有觉悟的革命小战士。因为在战斗中嘎子表现勇敢，区队长奖励给他一把手枪，他把木头手枪送给了小胖墩儿，并告诉他： 你也要用这把木头的，混个准家伙回来。 这就是嘎子，我们的小兵张嘎。我们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录制结束后，初子俊曾经当过海军的老爷也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录制感想。 我是1968年当着人民海军潜水艇，每年都是聚会，有时候电影票什么的，看看老的故事片什么的。他这我的外孙他肯定是不懂，太小。以前跟我闺女都说过，得到一些基本的知识吧，起码八一建军应该知道是哪年我们建的军。是1927年8月1号。以前看这个故事片吧，什么那个我也挺爱看的，这故事情节也比较好，就是培养一个少年吧，小儿童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到慢慢走到革命道理，最后成长一个英勇的这个侦察兵。作为一个老兵，带着我的女儿和我的小外孙来录纪念八一建军节的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是个最大的收获。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井然、刘霞播音，王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20点整。